造有声新格局，创造声音新经典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乔子，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。给这续水啊，这是囊垫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。 要喝啥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我、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，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，经过回天道长古玄真的一番摆事实讲道理，两位姑娘的态度终于有所转变。那么他们二人究竟能不能放下仇恨，同意和凌元、圣秀两位小侠结合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人这里头人一听您这里全是瞎话，一嘴胡天，没人信。你说这事儿得似乎有可能，要打算取信于这两位姑娘，必须现在得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和盘托出。我凭什么能在你们岛里头混？另外不单我混进岛，比我能为高的剑客混进好几位了。你自以为万龙藏风岛精心打造铁桶厢房，剑山鹏来岛怎么样？地盘比你们大，能人比你们多，要钱有钱，要势有势，冰消瓦泄一旦之间，该着你们这万龙藏风岛一样的下场。今天我把实话对两位姑娘讲明了，实在你们应该感谢孙王二位老者，跟你死去的爸爸是真有交情，这才把你们的终身许托于良人，嫁给两位少侠。这两位少侠在钦差面前说得上话，完全抵过你父当年之罪，并且假借着他们之手，那么桃园能够借他们之手杀死你父亲，现在你们俩也能借这股势力杀死仇人，给你爸爸报仇雪恨。我还告诉你，要想真正报你爸爸仇，你们俩还就得嫁他们俩不成。说的这两位姑娘是深以为然。这话算讲透了，讲到位了。王银在旁边一听，站起来了，老道，古道爷，要说您身份高，看得清，看得远，看得深呐。这话呀，我心里的明镜似的，说不出来。是啊，那么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听听二位姑娘的吧。二位姑娘这话听明白了？听明白了，不错。俩姑娘一咬牙，邓美玉说：“我舅父啊，照您那么一分析，跟我们岛上发生的这些事情一定是被桃园所害了，那无疑问了。表妹你看呢？”陆素琴一听，是啊， 那人家问咱俩现在怎么办呢？那咱俩那还怎么办呢？不是拜了花堂了吗？是不是也成了亲了，也入了洞房了，没圆房就打起来了，天也快亮了，你们这连出家人带老头，你们活动活动吧。我们接着圆房不就得了吗？有什么话我们小四口商量着怎么报仇就是了。啊，就是了。好，稍等啊。老道带着王印出来上这屋一看，呵，这俩少侠，神猴子灵元，石猴子圣秀，哥俩咬牙切齿，只能无害骂大街呢。孙子叔您甭说了，甭聊了，再说什么也不回去了。不是不想说瞎话，他不能说瞎话，这瞎话咱张不开嘴，这日后打破了万龙藏风岛怎么说呀？有您兜着也不成。老道带着王金迈步上台阶拉门进来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甭撒狠了，圆房吧，不去也不不用说瞎话了，实话实说就行了。实话实说，他们俩不乐意，他们认定了我们是仇人一方。嗯，不不不，思想工作已经做好了，你们不是仇人了，不仅不是仇人了，而且是帮助他们啊报仇杀仇人的人了，同仇敌忾了。同仇敌忾啊，不成，您怎么说的我们得听听啊。孙不成都纳闷啊，老道过去片刻之功就给说通了，这片话咱得学学啊。王英说，罢了，是得让你们扩扩耳朵，我在那屋一句一句听着，我算学会了。您逆向思维厉害。道爷您受累，再给说一遍。古道爷啪啪啪把自己说的跟着三位又说一遍，哥俩一听，呵，行，您这倒不错，整个岛内的机关秘密您全告诉这俩姑娘了啊，那不说不行，要取信于二女，可你们俩过去可别再犯态度了，有什么话明日清晨咱们再商量。得了，这还等什么清晨，这就快天亮了。天光大亮，四个人盈盈下拜，给三老拜谢，多谢您成全我们这一段好事。那怎么报仇雪恨呢？您得说说呀。现在已经说反了陆素琴跟邓美玉了。行，你们小哥俩进山干嘛呀？憋着放火烧山，放了没有啊？没放呢。打算怎么放啊？找人多地方啊，辎重之所在地方放火呀。嗯，哎呀，古玄真一听，你们俩会放火吗？原先不会，来之前炫学的。找谁削的？找小伙人赵胜削的。哦，他教你们放火之法也没用，给我们放火药了。他这放火药绝，抹上就有。哪怕这儿下着雨，一样把这火给放起来。哦，这药好用吗？好用啊，试验过了吗？还没得试验。嗯，试试。带了多少药啊？带了那么一包。反正就指甲盖这么点儿，一点的药啪抹上就能把木头点着了，这一包药您算算烧这山有富裕。好，拿出一点来，咱们把门窗都关严了，找点引火之物，弄点劈柴试试。邓美玉让老管家张生抱着点干劈柴，我这不成，这不成，干的不成，喷上水。哎，火大无湿柴，真要能着，湿木头也能点着了，主要为看这功效管用不管用。弄一盆劈柴，烧上水，还老几位坐着当院玩火，可就把小伙人赵胜给的这包火药拿出来了。打开了大包一看，里边都是小包，上面有注明，分得很详细的，什么是烧树的，是什么是烧草的，什么是烧墙的，什么是烧砖的，什么是烧木头的，各有各的功效。把烧木的这包打开，就挑出一点来，抹的湿皮这扔， 见分着，而且这火越着越旺，三盆水没泼灭。老道一看，行了，你们俩人放火呀，纵是相生三头背掌六臂，能点几处火？现在叫我瞧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咱们老少七位一块儿放这火，恐怕这火着起来就小不了。小哥俩一听，这老道可以，混进山来不白混。哦，您那意思把这火药一分，我们小四口子再加你们老三位一块儿放火烧的这山。别，谁说烧的这山？烧的这山呢，咱们再挂俩铃儿，700人一块儿放合适。整个把这岛让他救都没法救，多少个着火点一块儿着起来，那管用啊。咱们七个人呢，不烧的这山，就烧一处所在。烧哪儿啊？烧他的三阳观。哦，三阳观您打算去烧去？那里边可是张明志、赵明真。对，我打算带着你们几位，咱们一块儿去烧三阳观去。您打算把二老道活活烧死在其内？呸，估计没戏。要一两个去放火，连这火都点不起来。老道的身法太快，一看冒烟一着火，老道出来，你会放他会救，你二处没点着呢，他跟到了，先把你杀了，后去灭这头一处火去都来得及。咱们七个人一块放火，老道可就顾不过来了，前后左右一块点，霎时间烧他的三阳观，逼两位老道由三阳观里出来，咱们就算成功了。出来之后，咱们七根合力去占二老道吗？您这什么毛病？您这是？您这么大出家人老催我们干嘛？咱们七个人占老道也占不了，宁可死在老道三环套月之下，也得把他这庙给烧了。那咱图什么呢？柿子找软的捏呀。这山上最厉害的就是三阳观里的二真人呢，咱烧别地儿不就完了吗？对呀，山上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三阳观，最厉害的人物就是张明志、赵明真两位武圣人。我明知不敌，带着你们去烧他的三阳观，那他就够寒碜的了。火焚三阳观，逼两位老道由观里边出来，岛上没有他们的落足之处，俩老道纵是把咱们七位都杀害喽，他也在这万龙藏风岛也没脸再待着了。气恼之下跺脚一走，万龙藏风岛自此失去了屏障，来的这些个剑客再扫荡其他人就绰绰有余了，所虑者可就是这俩老道。古玄真呢是豁出去了，盼着一条性命不要，非得把俩老道从万龙藏风岛给挤得走。孙宝昌跟王银俩老头一听啊，倒是有道理，咱们俩人潜伏在此处要打算立功杀张昭二真人，那太难了，倒不如就凭着本身之武艺，火焚三阳观是个正理。可是呢，就是可惜呀，这四个年轻人昨天夜晚江南成亲的两对儿啊新人眷属，真要说火焚三阳观一时被老道所害，咱们可就算缺了德了。可是这放火要凭咱仨人放啊，不见得放得起来，这七人可以。这么办吧，今天晚上咱们去是去，让老管家张生啊，张生够奔大帅府面见轩辕大帅，实话实说。轩辕大帅府现在有几位成名的人物，让他们夜晚支援咱们， 您看怎么样？老道一听，这也可以，就这么定了，咱们吃饭休息。就在这一白天没输，当日夜晚，老少七位连男带女带好了放火之物，收拾的锦陈利落，从陆广元他们家出来，够奔三阳观，离得不远。到三阳观外头一看呢，三阳观对面有小树林，足可容身，等着这个几位剑客呀，老等不来，堪堪三更，别等了，这会儿估计老道也休息了，此时不放火更待何时？古玄真说，正门归我啊，后门是孙茂昌，正东呢是王殷，正西呢是凌元，这西南角上呢是圣秀，东北角上呢是陆素琴，西北角上呢是邓美玉，咱分配好喽，大伙儿一块儿动手点火，最后西北角上取旗儿。西北角啊就是小树林，咱们是放完火到西北角集合上，咱们就跑，进了小树林就好办了，咱们就能得一条活命。可是现在咱们动身，道者有先有后，咱们说好一个时辰是一块动手，老少七位定好了，小树林散手，大家伙各守一方，不说别人，单说古玄真，来到了山门切近，一抬头一瞧，三阳观就这儿了，把引火之物拿出来，老道身法也快，照着大门上就拍，那说有动静，有动静，你轻轻一抹他也听得见，一冒烟一着火他就知道了。古玄真特意呀，这时辰比约会的早点，干嘛呀？我这儿先着，让老道找我，我功夫比那几位强得多，我舍去我一个人，我也要保全这几个年轻人。那么他这刚动手，后门那儿已经冒烟了，怎么孙茂昌也这么想的，应该好比说是夜里三点，现在刚2:55，孙茂昌把火就点起来了，那意思让老道上后门找我来，我能支应一会儿。前后门同时差不多火起，正西的王殷这火也起来了，都是要保全这几位年轻人。这几位年轻人一看冒烟，也积极下手，该往墙上抹的往墙上抹，该往木头上抹的往木头上抹，这火扑啦一下围着这三阳观就起来了，火势冲天。您琢磨，七处一块点火，老道捋着这个三阳观的这墙根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往院子里头拽这火药，那意思赶谁是谁，一块着，把所有用的憋着烧山的这些火药给一小小的三阳观全用上了。这三阳观呢烧坏了，眼看来到西北角的一抬头，老道乐了，怎么聚旗了？他离得最远呢，他在锦南头啊，哎，他在正山门这儿，赶他跑过来，这几位已经聚上旗儿了。老道并不答言，亮出自己的宝剑，随时准备动手，一摆手，那意思奔林子里头撤。身后就听有人高宣佛号，无量佛，好孽障，你们特意的胆大了，古玄真，你勾来这几个鼠辈，火焚我的三阳观，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老道气坏了，老道跟人动手没先动过手，今天追至在古玄真身后，三环套月照到脖子上就搭，打算把古玄真置于死地。那时候老道干嘛？老道正做晚功课，老哥俩这正入定，提鼻子一闻，火起来了，一看后门方向，呵，好鼠辈了，打不过我放火，懂钱呀，懂钱，关斗关斗，你们都是成了名的剑客呀，你们这么大人物， 让我们给擒喽，扔到后头，自己抖绳子一跑就完了，怎么出此下策烧我的道观呢？区区一把火，且奈我等弟兄如何？张明志、赵明真能死到火海里头吗？徒儿，刚喊小童儿，那意思啊，拿扁担、拿水桶、挑水救火，前门火也起来了，紧跟着正东、正西、东南、西北的，好家伙，一片火起，顺着墙外的啪啪往里边，大火球见缝就着，碰着哪哪着火。老道一看，还真有点慌。老道都不怕烧，蹦出去就完了。可惜我一座三阳观呢，还有这么些孩子呢。那么东西是身外之物，老道根本就不在乎。一人俩，一人俩，把小道童夹起来，跳床而出，顺墙翻出来，把这两个小童儿撂下。一看师弟，把这俩小童儿也给抱出来了。俩老道再翻回去取兵刃，要不然啊，这七位得死一半了。又救人又拿家伙，来回一倒腾，这俩老道都毫发无损，身上连火星也没沾着。追到西北角这儿，老少男女七位刚聚齐，一看为首之人古玄真，一看这古玄真呢，俩老道更生气了，不是董钱官斗，不是英雄得露露民沾，这都不认得，这都呵，就这有名的就古玄真一个。你说你多损，你带着这么一帮人来，我们杀都没法杀。为什么到了张明志、赵明真这身份，能随便滥杀无名之辈吗？就认得古玄真一人呢，那就宰你得了。老道身法太快，追着后头拿三环套月照脖子就搭。老道明知跑不了，咬牙回头举宝剑招架，刚这么一动手，孙伯成、王金俩人一瞧啊，各亮军刃，一个拉刀，一个亮棒槌，怎么意思？老道不停，就凭古玄真一个人要打算占这个张明志啊，那眨眼之间就得废命坑生。两个人转回身迎来拉兵刃，照着张明志身上就招呼。张明志一瞧，这俩人功夫可不错，为什么？这俩一个是江南大侠吕留良的徒弟，一个是漳州博泰官的徒弟，都得过高人的真传呐。这俩人武术相当好，老道不敢掉以轻心，以一敌三。赵明真大喊一声：“乌梁府！”拉自己的三环套月过来，加入战团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心